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130余位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深夜邂逅一首歌，收获一份懂得，重温过去，聆听心声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。 1, 2, 3, 4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这个小时的璀璨年华，我们就来回顾过往十年同期榜单的火箭歌，哪一首歌有着最大的升幅，有着一周之内的最大进步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十年前同期榜单火箭歌，陈奕迅《然后怎样》，升幅11位，排在第4名。 完成了所谓的理想，放纵了情绪的泛滥，汗都流干，天都微亮，然后怎样？空荡，却已是流浪的背囊，沿着轨道一直流浪，然后怎样？架起过问，有什么走过一个天堂，少一个方向，谁在催我成长，让我失去迷途的胆量？我怕谁失望，我为谁而我最初只贪玩，为何变负担？为何我的问题总得等待别人的答案？我的快乐是带长蓝，才领悟代价多高昂，不能满足，不敢停战，然后怎样？让我为你唱一首歌，全世界都陪你听着，这是爱，你会明白，你是唯一不可替代。让我为你唱一首歌，闭上眼睛，把心交给我，这一刻要你听见幸福的月色。 甜的快乐，在我手中为你颤抖着，多一秒你的笑容，付出什么都值得。旋转和银河，每一个音符都记录着你的喜怒哀乐，让我来谱成歌。 让我为你唱一首歌，全世界都陪你听着，这时来你会明白，你是唯一上眼睛，把心交给我，这一刻要你听见幸福的颜色。 新鲜的快乐在我手中，出什么都值得。旋转白银河，每一个音符都记录着你的喜怒哀乐，让我来谱成歌。 让我为你唱一首歌，全世界都陪你听着，这时来你会明白，你是唯一在。让我为你唱一首歌，闭上眼睛，把心交给我，这一刻要你听见幸福的颜色。 给我你的手，靠在我肩头，把所有风雨挡在身后，让整个星空为你演奏。 让我为你唱一首歌，全世界都陪你听着，这时来你会明白，你是唯一不可替代。让我为你唱一首歌，闭上眼睛， 我们听到的是在2009年第37中国榜榜单上，张翰、俞灏明、魏晨、朱子骁 H4 演唱的这一首主题曲，电视剧《一起来看流星雨》当中这样一首《让我为你唱首歌》。这首歌从第37名上升到了第16名，21个榜位的升幅，也成为当周的火箭歌。同样是在2009年第37中歌榜上，黄征《小时候》融合进了经典的《送别》，这首歌升幅11个榜位，从第15名升到第4位，也成为这首歌在中歌榜的最好成绩。 眼看着树叶绿了一年又是一年，奔波的脚步却不曾停歇。无意间看见孩子纯真的脸，禁不住想起无忧无虑的童年。那时的我们从来都不觉得孤单，喜怒哀乐间彼此无话不谈。看一看现在身边冷漠的脸，再也回不到从前。童年游戏中我们各自扮演，我是你的船长，你是我的船员。如今都搭上各自梦想的船，难忘儿时的歌。

是来自于 Olivia Ong 的《如燕》，这也是新加坡电视剧《小娘惹》的主题曲。2010年 ，Olivia 进军中文流行音乐市场的第一张 Live 专辑，这首《如燕》作为主打推出，在2010年第37榜单上从第37名上升到了第19名，升幅了18个榜位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在2011年第37中歌榜从第33位上升到了第19名，升幅14个榜位，当周的火箭歌，周传雄，《不后悔》。 是阿兰的 Baby Baby。 这首歌曲呢是在12年第37榜单上前进了14个榜位，排在第19名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莫失莫忘一生守护。 二手房过户代办就选房帮办，28000，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。 大家请往这边看，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， 妈妈，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。 嘘，小点声，宝宝，不要大声喧哗。 喂，喂，你大点声。 这幅画作呢，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。 妈妈，妈妈，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。 嘘，宝宝，小点声，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，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。 喂，我听不清，你大点声。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The weather。 白天是多云天气，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整体不错，适合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。提醒大家，天气转凉，昼夜温差加大，早晚外出需适当添衣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1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白天多云，傍晚山区有阵雨，北转南风2、3级间4级，最高气温2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，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。 深夜，邂逅一首歌，收获一份懂得，重温过去，聆听心声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。 1, 2, 3, 4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，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你好，我是耿化，我们继续来回顾过往年份同期榜单的火箭歌。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五月天。五月天对师弟师妹的帮助真的是可以用不遗余力来形容，不论是叮当还是严爵，严爵对爵士乐是非常的专心和用心，但是在流行歌方面创作和演唱上显得有些纠结。不过有师兄们在，2013年严爵的《好的情人》专辑，五月天一起来创作并合唱了这样一首《洁癖》。这首歌在2013年第37榜单前进了12个榜位，排在第17位。 我有感情洁癖，要修不容易，我的孤僻就爱搞自闭，最近有点诡异，打喷嚏打不停，难道遇上了天敌？难道是你？整段感情悲剧才刚洗干净，才笑度过伤痕和细菌，不是我的泪。 咖啡 ，baby， 更 baby， 就算 baby 也要霸占你。我的帅帅，我的呆呆，机敏有力，欢迎你的怪癖，治疗我的爱的洁癖，请你 这首《不嫁》是张靓颖和时尚的一次完美融合，这首歌也收录在2014年她的专辑《第七感》当中。2014年第37中歌榜火箭歌升幅13名，排在第四位。张靓颖一直不断有新歌推出，影视作品占据了大多数。不过提到这张《第七感》，她也有4年时间没有专辑面世喽。单曲时代真的是有不同的玩法了吗？ 好，时间来到2015年，邓紫棋推出了暌违3年的专辑叫《新的心跳》，因为参加《我是歌手》，让她的人气有了很大的提升。那这张专辑也呈现出褪去青涩、已然成熟的一种气势。同名主打《新的心跳》在2015年第37中歌榜上一周前进了12个榜位，排在第4名。 想天时地利人和的告白， 耗费着青春的现在，多难却也多彩的现在，带着疯狂我们用力存在的现在。不管总该到来的未来，不管明天的未完，人生的答案是我们的平凡现在。就算时间永远不停摆，也要此刻的精彩，举杯的现在，生日苦辣甜酸，我陪你应该。后来羞涩的男孩，制服换上了领带，剪断了刘海，少了浪子情怀，多了成熟感，可见的狂欢春儿周末的聚餐，可偶尔当着在电台传来人声海，把时光倒转，那年的卡带，那年的悲欢，那年的慌的想来突然很浪漫，庆幸是现在的现在，还能与你共话到年晚，热血还在，青春依然，我们的现在。不管总该到来的未来，不管明天的未完，人生的答案是我们的平凡现在。就算时间永远不停摆，也要此刻的精彩，举杯的现在，真的苦辣甜酸，我陪你应该。总该到来的未来，无关明天的未完，人生的答案是我们的平凡现在。就算时间永远不停摆，也要此刻的精彩，举杯的现在，整个苦辣甜酸，我陪你敏感。不管总该到来，现在此生不求腰缠的温暖，只愿有你的将来，千愁和万难，人生的苦辣甜酸，请陪我应该，请陪我应该，请陪我应该，请陪我 来自亚神音乐签约的第一支内地新锐乐团九九乐团2016年推出的第一张创作专辑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《我们的歌》在2016年第37中歌榜上前进了18个位次，排在第18位。作为一支新亮相的乐队来说，也是非常好的成绩了。来到整一年前的同期榜单，2017年第37中歌榜榜位变化相对来说就显得波澜不惊，最大升幅只有7个榜位。这就是潘晨在年初推出专辑《真实面》的先期亮相主打歌《只会更寂寞》，从第39名上升到了第32名。 微笑到嘴角，没知觉就坠落，歌声到耳边，不自觉就泪落。这城市回忆太多，容不下落单的我，孤单风流来袭时要怎么躲。心乱 分秒的往前走，记忆总会在某个转角逗留，拼了命展现什么，快乐能快乐多久，狂欢后的空洞吞噬着我，却没人 是你。